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 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11点01分，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这首作品是属于夏日的调调，今天的旅行也格外的属于夏天。恋恋夏日咏叹来自于阿克江。 Like a candle in the wind, skies on your body, I still feel the pain. Throw coins in the eye. Finish your card. Give it your love, too much pain. I wanna hold you tight in a purple rain. 阿克江、飞春、叉叉一块合作的这首《恋恋夏日咏叹》。说到这首作品的时候，阿克江曾经说自己想要做一首听上去有夏日跟恋爱感觉的歌曲，所以他就向独立女音乐人叉叉做发出了邀约啊，然后两个人各自完成了自己部分的词和曲的创作。听着这样的歌曲，仿佛我们感受到的是夏日那种轻松的氛围和恋人之间纯爱的羁绊。带上音乐去旅行，11:05。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去到了这个美剧，包括美国电影当中常常会出现的移动餐车。这些移动餐车呢，其实就是我们这边的路边摊了，但是美食的花样是多种多样的。他们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叫做 food truck。最开始的时候还记得吗？因为人口迁徙，大伙一直在路上，所以呢，人们会在货车当中放置一些豆子啊、油、咖啡、玉米粉以及简单的炊具，用来制作三明治等简餐。后来呢，开始为夜里工作的人们提供宵夜。到现在呢 ，food truck 已经成为了繁华都市街头当中必须存在的一种特色了。昨天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去到了洛杉矶，吃到了这个面包当中含有非常丰厚肥美的龙虾肉，哇，那一口咬下去香气四溢。紧接着呢，我们去到了迈阿密，吃到了有着浓郁芝士的各式的三明治。同样爱吃芝士的朋友们，紧接着我们又去到了西雅图。这个 food truck 呢，它外观看起来就像是一块大芝士，然后你去买的时候发现这里面有传统的芝士三明治，外表烤的是非常的酥脆，一口咬下去芝士整个呼之欲出。还有西雅图的神户牛肉汉堡等等吧，昨天的味蕾是非常非常过瘾的。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的来到美国的路边摊，也就是 food truck， 好好的感受一下别样的美食。当然光吃不够，所以在吃一些美食之后，今天还会感受一下美国别样的咖啡。提到咖啡你会想到星什么，今天我们可能会去到其中的第一家。 走进那家街角咖啡，把时间浪费，看着路人来来回回，就像音符一样横斜，阳光就闪啦啦啦的洒在里面，就唱着歌啊，晚安，闭上眼去感觉。 着轻微 Bossa Nova 曲风，整体感觉懒懒的，感觉格外夏天的一首作品。这首歌的歌名就叫做懒洋洋的夏天，而这个组合呢很有意思，叫做丁丁与西西。这个组合在2007年的夏天的时候，当时主唱大金刚刚离开校园啊，就找到了一个吉他手胖丁，然后两个人一起在公园写写歌。当时有一个比赛，就是选这个参加音乐节的，他们就去报名了，没有想到就居然选上了，然后从此开始了他们的音乐之路。他们的风格呢是以民谣作为底菜，加入的有乡村摇滚乐、英式摇滚、 Rock and Roll、 Jazz， 刚才我们听到的有这样的 Bossa Nova 曲风的感觉，还有乡村乐、 Funk 等等调料，成为了一种丁丁和西西这支乐队独有的带有一点时髦感的都会民谣风格的音乐，很适合都市人的音乐好口味。而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懒洋洋的夏天呢，也是收录在他们2013年的时候发行的首张专辑，他们都说外面很危险当中。好了，今天我们的美食之旅 Food Truck 首先去往的是旧金山，来到的这家餐厅叫做 Cino Cisco， 好像很怪的名字哈，也确实这家餐厅呢主打墨西哥鸡肉卷儿、蔬菜沙拉，还有菲律宾口味的家常美食。菜单呢并不是固定的，但是总能够带给你新的惊喜，也就是说你每天来可能都会碰到一些新鲜的菜。除了这家店的招牌料理会让人吮指难忘之外，这家店的墨西哥卷饼据说也是好吃的不要不要不要的。如果你还有胃口的话，下面这盘菜很有意思，不知道你敢不敢尝试哈，叫做大蒜饭，大蒜做的饭，听起来有点怕怕的感觉，有一点危险的感觉。下午你要跟谁聊天，咳咳，那个人好像有点哦不太好的状态。 也都不是重要的话，很爱也都不是还好笑话，不好也都不是重要的话，很爱也都不是太好笑话。 的生活里旋转，找个练习，生活怎么能从头开？多狂的我们一言不发。是重要的话，也都不是太好笑话。 有一定年份的一首作品《不好》，来自于吴青峰和 Pada 的合作。Pada 呢，曾经是苏打绿幕后的工作人员，在2010年的时候，在苏打绿的演唱会上被吴青峰硬拉上台唱歌，以一首原创的《Shadow》，当时让苏打绿的歌迷啊，真的是惊艳了一把。后来因为有一段时间苏打绿的有一些成员有一些事情没有办法参与到这个团队当中的一些演出活动当中去，他经常就是Pada啊，经常被上台叫上台担任合唱以及合奏这样的身份。因为他的声音呢非常的独特，有一种接近男声的沙哑的嗓音以及出色的唱功，在苏打绿的演唱会上呢是曾经引起过不小的轰动。在2011年的时候呢，苏打绿所属的公司就决定说为 Pada 发行一张 EP， 这张 EP 呢就叫做不好，一共收录了三首作品。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不好呢是 EP 当中的同名主打。所以嘛，梦想还是要有的，有的时候不知不觉的你的梦想就突然间的实现了呢，就像 Pada 一样。接下来我们继续来逛一下路边摊 food truck。看港剧比较多的小伙伴们应该对富豪雪糕车不会感到陌生。富豪雪糕车呢曾经是香港的一大特色啊，甚至连李克勤也有一首同名主题曲。但是各位知道了吗，其实富豪雪糕就是1965年的时候在费城创立的，也是软冰淇淋的鼻祖啊。如今呢 Mr. Softy 已经成为了美国最大的软雪糕特许经营公司，全美国大概会有350个特许经营车以及600辆的餐车穿行在大街小巷当中。但是说到这个富豪雪糕啊，可能有一些爱美的女士就很难过，一方面实在是经受不了这种雪糕的诱惑，特别是炎炎夏日，但另一方面身体的脂肪包括自己的审美要求，我要跟雪糕 say no。 下面这首作品应该非常符合你现在的心理感受，很经典的作品 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雪糕。 至今听起来依然非常的经典，一代传奇 Joan Jett 1988年演唱的单曲 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当时取自专辑 Up Your Alley 当中。1988年，如今已经过去了整整30年的时间了，但是各位在听起来的时候依然觉得非常的燃，包括他所追求的那种简单而快乐的摇滚乐非常的纯粹，到今天听起来呢依然会被他这样的音乐所深深的感动到。 OK， 接下来我们到北美当中，除了可以吃到这个 food truck 路边摊，当然也可以见到一些稀奇的鸟类，比如说此刻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就是以这个鸟类的名字命名的，这个鸟叫做鹰鹪鹩。 For a home to call my own, a private residence. Through the grapevine, I heard an empty gourd is hanging up somewhere on some old lady's porch. I'll pack my bags and off I'll go to my new humble abode. I'm gonna sing at the top of my lungs, 'cause it's a beautiful day. I'm gonna I know I am halfway home. I'm a house wren who needs a summer home, a country farmhouse or a quiet bungalow. Not too big and not too small.First rate real estate. I got my eyes peeled for a window box, an old tin can, a boot or a flower pot. I'll pack my bags and off I'll go to my new humble abode. I'm gonna sing at the top of my lungs, 'cause it's a beautiful day. I'm gonna spread my wings, 'cause as far as I know I'm a house wren, still hunting for a house, but I got a song and a lot to sing about. I'll pack my bags and off I'll go, because you know I'm gonna sing at the top of my lungs, 'cause it's a beautiful day. I'm gonna spread my wings, I'm on top of the world, it's a beautiful thing. 鸟叫声非常的好听哦。这首作品呢来自于 Oil City 的一首新歌，翻译过来呢就叫做鹰鹪鹩。鹪鹩呢也是一种非常小型的禽类啊，身长是在10到17厘米之间，头部呈现的是浅棕色。整首歌曲就像是这只小鸟一样，非常的轻巧，非常的灵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Go go go， 我累我累我累， 你这歌太不与时俱进。 我也不会唱吗？ 全包圆就与时俱进的推出了家装盛宴限量版整装，还是999每平米，产品全线升级，实木家具、智能卫浴、大牌建材，放心环保。 卫浴升级智能大，建材升级更大牌，环保指标更严格。就是这实木家具还怎么升级呀、啊？ 打400-606-8866问呐。 406-606-8866， 家装就要全包圆。 详见店内活动。

荷兰、法国等各国大使馆加盟助阵，让孩子在方寸间领略各国风情文化。童书大咖坐镇，带孩子体验奇幻阅读乐趣。还有科学主题竞技场、答题互动闯关，用好奇打开神奇的星球世界。另外，现场还将有50多家出版社及出版机构带来新书发布、作家签售、阅读分享、故事剧场等精彩活动。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 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爱情是每个人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但是关于爱情，我们是不是都是俘虏呢？ 推开了一扇门，脚步还在旋转，没有谁拉着我，是自己拉扯。却又变得沉闷，委屈了小心眼坏的成分，不懂女人男人若发挥自大的愚蠢，哪有可能帮得住作茧自缚，若不是相信爱自断活路，这座坟墓都是不肯认输的俘虏。 你爱我吗？你爱我什么？你在干嘛？ 此刻想我吗？今天的心情怎样？太多太多的问题，好像在恋爱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是爱情的俘虏。这首编曲很特别，很好听，然后有一种小爵士调调的作品，来自于彭佳慧的《恋爱俘虏》。在恋爱当中受苦，不妨在旅行当中好好的放松一下。11:38，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策划。前面呢，我们到美国去感受了一下路边摊儿，当然他们有自己专业的说法，叫做 food truck， 去吃了一下美国的街头美食。你会发现路边摊很多，而且每一个小车上面的美食都不同，非常的过瘾。好了，上午10，如果觉得困的话，接下来我们去好好的品一品美国的咖啡。村上春树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如果一个城市没有愿意开咖啡馆的人，那么这个城市无论多有钱，都只是一个内心空虚的城市。按照村上春树这样的说法的话，到处咖啡飘香的西雅图无疑不会是这样的城市。西雅图的咖啡馆和我们国家的茶馆很相像，人们钟爱到自己喜欢的咖啡馆当中和朋友交谈，在那里读书、做游戏、携带电脑工作，或者是彻底的休息放松。咖啡是大家一天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呢，你会发现美国的咖啡馆非常非常的多。当然有些朋友会说，其中呢有一些咖啡店，比如说咱们国家也有，而且呢遍布大街小巷。星开头的一家咖啡店，这首歌的编曲很酷，演唱也非常的燃，来自于火星电台作词作曲编曲并担任制作人张杰演唱的《骄傲的选择》。OK， 骄傲的选择，在咖啡当中你也可以慢慢的挑选，那么多的品类，你最中意的会是哪一种呢？说到咖啡，那这首歌曲必不可少了哦。 非常经典的，当你走过咖啡屋的时候，你闻到的是什么样的香味呢？ 每次走过这间咖啡屋，忍不住慢下了脚步，你我就只像是在这里揭开了相约的序幕。今天你不再是座山歌，我也就恢复了孤独，不知什么缘不是我俩，有情侣变成了陌路。放声你看 全包圆装新家，对了吧？你还怕赶不上世界杯？啥都没耽误吧？ 全包圆999每平米，这实木的家具、转角的沙发、环保的材料、白送的电器，真没谁了。 别提这事儿，当初定装修时谁非得再转转？你就说开工后你为装修请过一天假吗？ 我们带你海岛游了吗？400-606-8866，400-606-8866，看球装修啥都不耽误，400-606-8866。 想今天内活动， 想买车来汽车之家夏季购车节呀！想不到的超低价格，全年仅此一天，7月14日。东四环扣学小镇和五棵松华西广场同期举办，我们不见不散。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刚才听到的非常经典的《走过咖啡屋》，在咖啡屋当中听 Bossa Nova 曲风，感觉格外的舒服，跟你选择的咖啡一样，香甜美好。 夏天没过完，放晴的傍晚，云河边路边有人闲谈，你神色松散，脚步放慢，风把你和我的头发吹乱。 悠扬轻快的旋律铺垫出夏日的氛围，有一种巴萨诺瓦曲风，这首歌曲的歌名就叫做 Summer Bassa， 来自于可爱的女生谢春花在这上个月发行的专辑《点心》当中的第一首曲目。说到咖啡，特别是美国咖啡，很多朋友第一个会想到的就是最常见的 Starbucks。 所以来到了美国西雅图，首先我们一定要去的就是这一家 Original Starbucks。 1971年的时候，两名教师呢和一名作家在西雅图著名的派克市场1912号，1912号呢创办了全球第一家 Starbucks， 最初主要是出售高品质的咖啡豆以及咖啡器材，但如今呢已经成为了全球知名的跨国咖啡连锁店企业。但是和喧嚣繁华的派克市场相比呢，这家第一家店呢却是一栋并不起眼的陈旧的建筑。此刻我们走进店里，你会发现右前方就是一座标注着 Starbucks 第一家店始建于1971年的这样的一个大型的铜徽，而这个徽章呢也是传达着这家店举足轻重的身份和地位。多年来 Starbucks 第一家呢已经多次的被翻修，只是美人鱼的图标啊依旧是保持着最早的设计。各位注意，最早的设计跟我们现在所熟悉的那个设计不太一样，最早的设计是褐色双尾鱼的 logo， 而不是现在我们通常所见到的标志性的绿色美人鱼。 Starbucks 这个名字呢得益于迈尔维尔的著作《白鲸记》，当中亚哈船长的大副的名字就叫做 Starbucks。 虽然好像这咖啡在世界上到处都可以喝得到，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新鲜的，但是你想象一下，可以坐在派克市场的第一家这个品牌的咖啡店来上一杯，好像多了那么一层历史意义。当然爱拍照的先生女士们，喝着小资的咖啡，来上一张小资的有那么一点点作的照片，感觉很惬意。 光阴披在身上静静的流淌，当我躲进远方，却在一瞬间发现了忧伤。幻想开在树上又被风融化，希望变着形状，仿佛吹断了却依旧延长。我的人啊，你在哪儿啊？可否听见我的歌唱？我打开却涌过来，像冰块层层冻成空白。Yeah， 我深埋的长安，回忆却长出来，偏偏摇摆在我梦里盛开。破旧的衣裳，未来穿着盛装，牵着你的手走过我身旁。天空匆匆飞翔，漂流成尘埃，时间藏在水底，搁浅了氧气，冷却了色彩。我的人啊，你在哪儿？可否听见我的歌唱？我打开一片海，寂寞却涌过来，像冰块层层冻成空白。Yeah， 我深埋一场爱，回忆却长出来，偏偏摇摆在我梦。用过来 在我梦里盛开。 这样的味道和您此刻喝的咖啡的味道是否相符？李泉的经典作品《我的人呢，你在哪儿啊》。其实说到咖啡，真的可以提到的店太多太多，全世界范围内当然意大利咖啡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在下周的带上音乐去旅行当中呢，我们将会好好的品尝一下世界各国不同的咖啡美味。当然今天呢，美国我们只喝到了 Starbucks， 而且是第一家的咖啡。接下来在下周节目当中还会有更多的味蕾上的绽放等待着各位。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泽华，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下周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咱们不见不散了。偶然之间邂逅到一杯咖啡，偶然之间邂逅一段故事，这个偶然很美好。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后忘掉，在这交汇时无方的光亮。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压抑，无需欢喜，消灭了踪影。 我刚订了俄罗斯往返机票， 啤酒队服我都置备齐了。 我找999元每平米的全包圆重窗的家，实木家具、智能卫浴、明白家电，一切就绪，踏实看球。 嚯，真大手笔！ 全包圆产品系列全面升级，没你想的那么贵，比你想的还要好。400-606-8866， 哎，慢点，再说一遍， 400-606-8866，详见店内活动。 哇，我有一。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 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一额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声音